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开始了，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和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一样，威尼斯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正如人们称它是水都那样，它是位于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上的海上明珠，由180个小岛和连接它们的150条运河组成的。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诞生在威尼斯最著名的作曲家，和他同一时期的呢还有一位作曲家托马索·阿尔比诺尼，但是呢在作品的数量方面，维尔第是居于其上，而且更加著名。但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水城威尼斯诞生的音乐家们，来聆听的也是维瓦尔第和阿尔比诺尼他们的作品。那此刻要来听到的是维瓦尔第最最著名的耳边的这一段。 瓦尔蒂一生作品非常多，发现的呢有650首，其中呢包括554首器乐曲、40多部歌剧，还有50多首的宗教的音乐。那这些呢仅仅是被发现的，很有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曲家。如果进一步把他的554首器乐曲分类呢，也会惊讶地发现其中454首都是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那这个数量呢，也是使他被尊称为协奏曲之王，当之无愧。今天最开始来聆听的就是他最著名的他的4G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是来自于春当中，进入快板乐章。他不仅仅被尊称为协奏曲之王，他还有一个绰号，就叫做红发神父，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他的另一个绰号。 他呢，先是和他的父亲学习小提琴，后来在15岁的时候就担任了神职人员。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流传，就是有一天他正在主持他当时的工作的时候，偏巧头脑里浮现了赋格的主题，他就立刻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把它记在了五线谱纸上。当他写完乐谱的时候，又若无其事地回去工作，但是很不走运，被他的上司碰见了。就从那之后呢，他就被禁止来进行他当时进行的工作了。不过呢，这也是个传闻而已。这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作曲家有过类似的这种传闻，就是灵感一闪现的时候，什么都挡不住。那继续来聆听，这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他四季当中夏的乐章。每次我听到维瓦尔第他的四季的时候，尤其是夏这个乐章，我总是会想到贝多芬的第6田园交响曲。在贝多芬的那首交响曲当中呢，也有模仿潺潺流水、杜鹃、鹌鹑、夜莺的鸣啼，还有呢就是村民的舞蹈，还有暴风雨。这些其实可以在维瓦尔第四季里面都可以听到，也都可以看到。那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维瓦尔第也是贝多芬的老前辈了。Thank you. 威尔第他的音乐尤其是四季特别有画面感，而且他自己呢也特别配了一些诗句，一些短诗在这些音乐的前面来用作音乐的启发。那刚才我说呢，威尔第可以说是贝多芬的老前辈了，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在第六交响曲当中也曾经出现的这些模仿景色、模仿季节、模仿动物的鸣叫这样的手法。还有呢，就是威尔第他留给后世最大的业绩，就是他是继托列里还有克莱里之后确定了古典协奏曲这样的形式。巴赫、亨德尔都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巴赫，他在青年时代的时候努力去钻研威尔第的作品，把其中很多乐曲都改编为了古钢琴独奏曲和协奏曲，流传于世。你知道关于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写作的速度上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威尔第和贝多芬他们就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威尔第他下笔如飞，他曾经说，他说我做起曲来比别人抄谱可能还要快。据现存的一些记录呢，的确是这样，他接受别人的委托呢，只用了3天就写完了10首协奏曲。不论当时的协奏曲比后来的古典派还有浪漫派的协奏曲结构相比较来说会简单一些，但是也是非常惊人的速度。他既然这样多产，所以呢他的作品当中出现令人感到很似曾相识的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了。但是四季协奏曲依旧是最优秀的。现在进入秋的乐章， 刚才说到维瓦尔第，他的作品数量超多，但是也的确会感到似曾相识。在1975年去世的意大利的作曲家达拉比克拉，他曾经就挖苦说，维瓦尔第并非写了600首协奏曲，而是把一首曲子写了600遍。但是用心的聆听包括四季在内的他的作品，还有题为和谐与灵感的作品的第三号，它的代表性的这些协奏曲，你就会知道这种评论其实不太准确。有的乐曲呢，好像貌似很雷同，但其实维瓦尔第他变换着每一部乐曲的风格，改变管弦乐队伴奏的写法，也是用不同的写法来写另一首曲子。虽然他下笔如飞，但绝不是潦草从诗的。那此刻来聆听的也是他最最出色的作品，来自于他的《四季》。这位威尼斯的作曲家，他晚年留下了很多谜，他为什么和怎样来到了维也纳，可能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在1741年的夏天，他确实是在维也纳的。后来他在维也纳的一位皮匠师傅家里与世长辞，遗体呢是在7月28日葬在维也纳的公共墓地。这位意大利巴洛克音乐天才的临终和他的业界相比，可能过于凄惨。

刚才是由马林巴来演奏的维尔蒂的音乐，这可能让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巴洛克的时代，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定在威尼斯，水城威尼斯，来聆听的是两位来自于威尼斯的作曲家维尔蒂，还有就是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听到的阿尔比诺尼。我是王卓，欢迎回来，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正在耳边。说到阿尔比诺尼，上半时段的时候已经介绍他的出生日期呢，大概是在1671年，维尔蒂是在1678年，两个人呢之间只差了7岁，但是呢他们在当时都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当时威尼斯有很高的音乐水平，他在那个时代一座小小的水城他就拥有4座音乐学院，而维尔蒂呢也是任教在其中之一，名叫皮耶塔的音乐学院。在这里呢他们还有很多专门为学生组织的管弦乐队，大概是由于老师高明吧，所以这些管弦乐队的技艺也都很高超，被誉为仿佛天使在演奏。作曲家们很多都是为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组织的这些乐队来创作了作品，维尔蒂就有。而阿尔比诺尼呢，他和维尔蒂不一样，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位音乐家，维尔蒂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手，阿尔比诺尼的父亲是威尼斯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是一位造纸商。他幼年的时候呢，不仅学习过音乐，还学习过像演唱技巧，所以呢，人们对于阿尔比诺尼在作为一位音乐家，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可能所知不多。但是，好像大家对于阿尔比诺尼特别熟悉的就是他的柔板。 Thank you. 阿尔比诺尼他不像维瓦尔第那样有很多作品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可能就是这一首柔版吧。你知道他在世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写歌剧的，大概写了50多部，而这些歌剧虽然在初期的喜歌剧发展上很有贡献，但是后来却不可思议的全部都被世人遗忘了，就是这首柔版。可是这首柔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位20世纪的评论兼音乐家贾佐托他的手笔，他是借阿尔比诺尼之名来创作的这首柔版，但是呢，这里面却采用了阿尔比诺尼他本人的一些作品的片段。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这首被大家都记得是阿尔比诺尼的作品的柔版。作品的重要程度其实是不亚于维瓦尔第的。当年呢，巴赫也曾经要求他的弟子认真地研究阿尔比诺尼的作品，像巴赫勃兰登堡的协奏曲就含有阿尔比诺尼的这种协奏曲的风格。人们通常也是认为巴赫协奏曲其中大多数原本是他在魏玛供职的时候创作的。那在这些年头当中呢，几部重要的意大利协奏曲即面世，尤其重要的就是阿尔比诺尼和维瓦尔第的作品，而巴赫呢也是对他们知之甚详。实际上巴赫对于阿尔比诺尼作品是非常倾羡的，以至于他把一些阿尔比诺尼作品改编为了羽管键琴的独奏，这也无疑是摆脱了乐队的拖累而独自可以演奏他们。那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巴赫他的 勃兰登堡协奏曲，还有阿尔比诺尼他的作品，来听一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相似的地方。现在是巴赫他的 G 大调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乐器的音乐呢，很是受巴赫的赞赏，包括他的三重奏鸣曲，还有就是双簧管协奏曲，还有双簧管的和一些小提琴的一些协奏曲。在西欧呢，现在阿尔比诺尼的作品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那么现在也来听一听阿尔比诺尼他的双簧管弦乐与通奏低音的这样协奏曲。 作品基调为蓝本，创作了不下两部副歌。他还使用阿尔比诺尼的和声的低音，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通奏低音，来训练自己的学生。也是由于德国德累斯顿国立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珍藏在那里的阿尔比诺尼的很多作品都遭到了毁坏或者是失踪。这也就为什么在18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比诺尼的生平知之不多的原因所在。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 G 小调柔版，这也是一位作曲家根据德累斯顿图书馆废墟当中发现的一部三重奏奏鸣曲的残本而整理编写出来的。这部大家最熟悉的作品呢，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名的战役为背景创作的电影《加里波利》当中的插曲，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阿尔比诺尼。时代在阿尔比诺尼那个时代，音乐就非常非常的发达。就像今天介绍的这两位音乐家，他们都是来自于水城威尼斯，当然了，他们也是被称为威尼斯乐派的先驱者。此刻来聆听的就是他们的作品，但愿这样的音乐让我们神回威尼斯。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感谢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